多么沮丧，承认世界并不像童话，王子公主很少喜剧收场。不是只要够勇敢够善良就会有仙女帮忙实现愿望。慢慢懂了，其实失恋是一种力量，因为孤独让人可以回想。是在那边该下车却没下，有时候爱是粉红的羽毛，谁捧着都有微笑的眼角，才看他在手心沉沉的睡着，一起风又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气。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轻起风就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。